第十七次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简称泛民联，共同议长团会议26号举行。会议以北方、南方和海外之间传真方式进行，讨论了关于全体同胞齐心协力开创全民族统一运动全盛期的泛民联今年活动方向。会上做了报告，报告指出，为了争取今年成为开创泽州统一新局面的民族史上值得特殊大写又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泛民联将坚持站在前头，努力消除北南之间尖锐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危险，打造有利于改善北南关系的气氛，营造和平环境。泛民联将为按照全体同胞的志向和愿望，打造有利于改善北南关系的气氛而做出积极的努力。泛民联将出于开辟国家和平与泽州统一新出路的心愿，一致动员起来，来争取全民族统一大会名副其实成为一场由海内外各界各阶层代表和人士积极参加的历史性民族大会。报告强调，泛民联将带头推动全民族运动，以粉碎内外反统一势力逆行于民族统一愿望的挑战。会议通过了共同决议。